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慢慢说，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 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泰国入境台湾旅客的手提行李也将100%检验，这个月确定上路。2019非洲猪瘟预防与控制国际研讨会今明两天邀请各国专家出席。农委会防检局长冯海东指出，因应非洲猪瘟疫情进展，台湾采行比较严格的措施，除了从中国大陆、香港、澳门、越南、柬埔寨和辽国来台班机旅客手提行李100%检验之外，鉴于台湾民众也很喜欢到泰国旅游，而且中南半岛没有海洋相隔，病毒穿透风险相对也高，那我会决定本月之内100%检验泰国入境旅客手提行李，确定实施日期近日公布。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在议会临时会宣布7月1号恢复老人健保补助。财政局指出，恢复老人健保补助经费7亿3500万不成问题。国民党议员杨正中今天拿着海报要求卢秀燕签名承诺7月1号恢复老人健保补助，65岁以上每人每月最高750元。卢秀燕指出，她可以口头保证，但是无法应议员要求在海报上签名。此例一开，什么都要市长签名，有的签，有的不签，很难交代。被动元件厂进入传统淡季，马上就有公司裁员。国巨高雄市大社厂员工爆料，公司无预警叫员工当天不用来上班，同时还预告第二波以及第三波裁员。员工还说，裁掉的都是台湾员工，却留下菲律宾籍劳工。国巨澄清，这是年度员工绩效考核淘汰不适任的员工，总共资遣19人，以高雄厂3000人计算，比例不到2%。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45点，来到10311点，成交金额107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71点，2142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3点，216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7点，309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2点，962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24点，2881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09点，3222点。港星周润发拍戏受伤，头部缝了5针。意外当下拍摄的是演员黄德斌追着周润发讨债。周润发虽然头部受伤，但是没有停下来。工作人员直到休息的时候才发现周润发头部大量流血，而且伤口不小，马上送医缝了5针。华南云雨区东移带来降雨，缺水的新竹地区水情已经趋于稳定。经济部水利署还将把握今明两天的天候状况，随时人工增雨。水利署指出，苗栗新竹前天到今天累计降雨65毫米，宝山和宝二水库水位上升，目前蓄水率分别为29.3%和20.2%。连日降雨使得头前溪流量增加，目前加强从龙恩堰取水灌溉，维持水库的蓄水量。至于南部地区降雨相对较少，曾文南化水库的蓄水率下降，目前为30.8%和49.2%，所以持续透过高频堰机动调度。高雄与台南相互支援因应需求，期待接下来2天能有更多降雨挹注。

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 你在孤独的路上吗？欢迎你加入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3月7号星期四下午的2:11，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思念是一种病 ，God， 太可怕了。 恐ろしいね。请问今天我们的精神领袖出现了哪些症状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吗？ 咳嗽、发烧， 只剩流鼻水没有。 还有一点点肚子痛，但是非常轻微，不算它。 但你有感觉到它，就表示它存在在那边。嗯，你必须要正面迎击它。 难怪昨天我在看 Netflix 的，就是《潘达斯基》什么东西， 黑镜的时候， 黑镜的时候，看到后面我就一直晃神，就一直睡着，一直睡着。可是他就是要我选东西嘛， 所以你最后都没有办法选，然后自己选。 没有，是没有到，就是会睡着一下，我想说，哦，我刚刚有没有错过什么？然后再往前看10秒，说，哦。其实我才错过2-3秒这样子，但是我就怎么会精神状况这么不好？ 为什么看黑镜会一直睡着呢？明明让你一直选，又有点兴奋才对啊。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还跟卡提亚说，我要那个桌上那包 MMS， 就是那个甜的巧克力。然后我想说，哦，应该是病毒他想要这些，你知道甜的东西跟热量。对啊， 所以你昨天喂了很多能量给病毒。 对，然后半夜就发烧了，恐怖， 恐怖。 那你太太康复了吗？ 她好了。 你知道传说哦，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小孩就是会一直这样子。 你不觉得病毒就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吗？就是它一个地方它生存不下去以后，它马上就是 旁边有个 生命会找到出路，它马上找到新的宿主。 这样怎么办？它会 很厉害， 循环下去。 我只好传染给你，不然我要怎么好？ 不行啊，把你口罩戴好戴满，把它拉起来。 我周末 把你口鼻都遮住。 星期五还要配音，星期六日还要上声音的课， 我就说每一次你有欧老师要开课的时候，你好像没有一次是 safe 的。 怎么会这样啊？ 就是 我知道老天给我一个 sign， 他告诉我不要当老师。 请保重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大家，也许你现在很健康，但你的家人有病毒吗？你的同事有病毒吗？真的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 小心小心。 Stop, got you 却不要那么累，我可以摔倒分手，安全感不够。 周汤豪帅到分手，除了希望病毒跟大家赶快分手之外呢，我们跟 Hi Channel 也分手咯。如果你是平常使用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就是如果你有把那个网址可能存到你的最爱，你就是每天这样点点点，发现哎，那个怎么不能点了？因为我们已经跟 Hi Channel 停止合作了，现在线上收听的网址已经有更动了。我想大家应该是不会想要我念 http://cast 那一串吧，应该现在没有人会再记这一串。反正呢，如果你有到我们飞碟的官网，我们右上的线上收听已经有跟动到最新的网址了，或者是你也可以到飞碟联播网的脸书粉丝专页，我们的 Facebook 上面也有我们最新的线上收听的网址了。当然最方便的方式还是欢迎你，不管你是 iOS 还是 Android 系统，都可以下载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哦。 你说你不懂，为何在这时间上，我晒干了沉默，回得更冲动。就算这是错，错也只是怕错过。在一起找，分开了找，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解脱？一路背后，我的承受。 时间，静静的打电话。 计我也能适应，我能希望一眼少看的世界，我把固执停到最后再做决定，你从我的眼泪让它留下一点，哦，越过你快的情麻痹来拥挤的冬天。 你前几天有没有跟周杰伦或萧敬腾在街头斗牛呢？ 啊，有这回事？ 他好像在新生那边怕丢呢。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如果你今天现在有空偷闲，或是想要你知道消除一下可能已经累积半天的压力，也许你会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跟大家聊聊天。蛮多人都说今天变得好冷哦， 没错， 冷叽叽。除了台北以外，各地也很冷嘛。刚有人说提醒你，就是周末要下中南部去讲座的话，他说台南也很冷哦。 真的假的？ 我就不知道现在各地你那边冷不冷，要小心。如果你跟我一样肮脏的话，可能会觉得蛮开心的，就 yes， 我冬天的外套还没有洗 哦， 可以再继续穿。 我以为你要说不用洗澡了。 嗯， 管我女神不洗澡。 这是不是信用卡要那个啊？就是叫我贷款啊？ 我们来听听看。喂，你好。 嗨， 是飞碟电台吗？ 啊，是哎、欸 哦。 我想请问一下哦。 嗯。 如果要找房子，就要找得到吗？ 有点难哎、欸。 为什么？ 因为。 不是啊，你要找他干嘛？ 我是他那个广播听得出来的那个人啊。 哦，然后嘞？ 想找他讲话。 嗯，如果你有想要跟他传达讯息，可能还是要透过我们的柜台总机留言给他吧。这边应该是蛮难找到他，除非他现场开放 calling 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哦， 嗯，就只能这样喽。 那个，他今天会在吗？ 这个我不知道耶。 今天晚上他会不会在？ 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如果找他也找不到。 啊，我就说我不知道吗？ 那个地方是哪里？ 嗯， 你打电话到哪里？ 你有是插网络的。 不是啊，那你怎么打来？你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打来是不是？ 23639955。 那、啊、你觉得这是哪里？ 会不会是在那个罗斯福路2-102号25楼？ 你说你就是上网查到就对了。 嗯 嗯，对，你查的都是正确的。 那找不到啊？ 找不到， 找不到的，跟你说声抱歉喽，很遗憾。 哎，你看讲很久哎、欸。 不是，就是服务到底呀、啊。就是我想要多说几次，这件事情是办不到的。 嗨，请问你好，你要找谁呢？ 我靠，刚刚那个真的超猛的，我只是想来讲一下而已。 你也要找人吗？ 当然没有啊。 好， 我觉得刚刚那位小姐蛮厉害的。 那你要干嘛？ 没有，就这样而已。還是 你只要表达你的佩服之意而已。 对， 哇，那个能量是强到让你拨打电话、欸。 没有，我刚刚真的超猛的，我真的超兴奋， 超猛的。 到底猛在哪、啊？ 不知道啊，就是他已经查到了，但他还是觉得说可能网络上面的资讯有问题，还是怎样，然后就是还要打电话再来确认一次。 你整个被拉进他的漩涡、欸，哎 我没有，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好的，小心保暖哦。 OK， 感谢， 拜拜。我们这个电话不是找人的哦。 怎么样？你要找谁？ 请问玛丽在吗？ 啊、哦，玛丽在。哎，玛丽，跟他讲一下话。 怎么称呼大哥？ 高雄的 CC。 CP 哦。 CC。 CC 哦。 对。 CC， 你在笑什么？ 他觉得很快就找到了 啊！ 他说天气冷真的不洗澡， 真的都不洗澡吗？ 会洗澡啦，就是好像会分 真的太冷的话，我就是会冲一冲，我就不想用沐浴乳了。 OK， 因为沐浴乳你还要在那边起泡刷刷刷，我觉得那个拖的时间好长哦。 是是，好，没事，我只是 讨厌你想知道我洗澡的步骤哦。 我只是想要表达，我找得到玛丽跟马克，就这样。 好，拜拜喽。 OK， 拜拜。 这个电话只能找到我们，现在其他都找不到，不可以再问喽。呀呀，到底要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他呢？他们是火星熊，这一首《青玉案》。无时无刻都是那么在意啊。 满头的黑人问号。 静碟放送， 乐坛年度盛事，最强精选诞生。泰勒斯。肯卓克拉玛，巨星马龙，魔力红。Lady Gaga， 德瑞克等跨厂牌22首，最佳唱片、最佳专辑一次到位，都在2019葛莱美的喝彩。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少年的呀，代志大条啊啦！ 啊，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哎呀，你这双手啊，是注定要干大事的命啊！但是。需要磨练一下，先买一台中华凌力手牌车，一手方向盘，一手换挡，打通任督二脉，轻松干大事。 哇，是这样吗？ 当然啦，现在试乘还送 Q 版合金车哦。 叶同学高二， 我理科很强，社会科都吊车尾，啊就不喜欢背嘛。普林斯顿的老师却说，社会科不是用背的，是用理解的。 怎么可能？ 有没有搞错啊？上过课以后，学会理解和整理，发现社会科真的不用死背，就可以记得又快又牢。哎，这次历史考竟然比数学还要高哎！哇 哦！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变频冷气使用日本制压缩机非常稀少，日立变频冷气大量使用日本制压缩机。R410A 环保冷媒，安全不可燃，业界省电第一，连续30年理想品牌第一，连续10年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我是 Derek 谭志华。 是我无心回答我们说好梦想的那个家，无理取闹无说八道，不是你的好，是我骄傲才让你感到寂寞和煎熬。我不好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Baby I love you go places, maybe a trip around the world. As you and I look up into the clouds, I keep telling myself I gotta tell him how I feel inside. I can't tell a lie, but I keep holding back, cause I don't wanna scare you away. Yeah, it's just me, so frustrated. I wish I'd say it naturally. My heart is racing, cause boy, I want you constantly. Me and you and our chemistry, it's so amazing and I'm wanting more, but I can't help but think that you have someone else. Don't wanna pay my mind attention this way, I try to block it out. All this time with you, I can't believe I have a doubt. I'm so crazy, but you can save me, baby.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re in love with me. Baby, I don't know why I'm telling stories in my head, now I can't sleep at night. Baby, you don't know why leaving me tonight, it just don't feel right. But I can't wait till I be seeing you here again. I'm trying to break my insecurity so I can explain everything I wanna say that I kept inside. Bab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have found the only one, only one that is meant for me. You're always on my mind. I go through whatever. Me and you will ride into eternity. Baby, surprised how I get carried away. I could lose a day from thinking you might not feel the same. Now let me just say, I gotta turn it up, cause it don't matter, baby, it's time. I trust what I feel and I just need your love to follow me. Cause now you know that you're my world, my everything, everything. Now baby, when I sleep at night, I close my eyes and smile. And when I'm kissing you, I feel my body light up inside. I hope you never ever think about letting me go. If I don't have you, baby, I would rather be on my own. What we have is so untouchable, unbreakable, and we will go on and on.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来自香奈儿。2:36，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哦，马克，我们非常重视你，也关心你在 Facebook 上面分享的生活点滴。 要告诉你，就是去年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 还记得2年前的这则贴文吗？一起来回顾，大家半夜3点钟不睡觉，在罗斯和平路口，好夸张啊！没有想到已经2年了，我觉得过了好久好久嘞。 我也觉得过了好久，已经不是2年这种感受， 对啊， 然后已经5年、6年、 感觉 7年， 对，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就是《青春点点点》这个深夜节目的结束。所以2年了，我们在去年办了一场1000人的追思纪念会， 嗯， 1周年的逝世纪念日， 嗯， 今年是2年了， 嗯， 我还有上网去查一下。2年是不是有一些特殊？譬如说什么结婚1年是什么婚，2年是什么婚？ 嗯嗯。 啊，我们死掉是不是1年要干嘛？ 应该是没有吧？ 对，我就想说，那捡骨呢？可以叫捡骨纪念。后来发现哦，因为16岁以下的人过世的话是不需要捡骨的。 哦。 对，然后真正捡骨的日期好像也不是就是这么近的时间就可以捡骨。 嗯，你真的很认真在做这个功课。其实就是平凡的2周年逝世纪念日嘛。 Yes， 没错。 我们有。青春点点又要办活动了，然后想请你可以上 Facebook, 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对，就看得到了。这地方我跟大家说，请不要随便被带风向好吗？我会洗澡。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广播女神会发臭。 你这句话是说我的脏器吧？ 不是脏器、啊、 就是外面看起来都好，但是我内脏 就是大家看你这么美好，私底下不知道你搓一搓都有腺。济公来着，活佛 要吃我的腺丸吗？ 哦，可以治好我吗？ 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Joy 的发文 ，Joy 的留言让我笑了出来，真的是，每隔一阵子就会看得到，看到就会会心一笑。马克跟玛丽这么合拍，怎么就不来电啊？真可惜。 啊、很来电啊！我刚刚就是想要试图把我的提议传达给他，我想要舔他的手机，让他 超恶 得到病毒。 你怎么这么变态啊？ 还好吧。 我现在已经年纪大了，经不起一直感冒。小时候。身体很好，为了感冒，我是会裸体还湿湿的跑到电风扇前面吹很久 啊！ 我站在那边， 不是你为什么想要感冒啊？ 好像不想上学还干嘛的？ 哈， 就感冒吧，然后裸体站在那边吹风，呜，还跟着电风扇这样转转转转转，哦，隔天精神好的跟什么一样，完全不会被击垮。 但其实不去上学跟感冒比起来，感冒痛苦太多了吧？ 上学才痛苦吧？你在说什么？ 哈， 你这种会念书的人是不懂的。这种人缘好的人是不懂的， 有这么夸张？ 我们踏进校门都是需要勇气的，你懂什么？ 广播女神就是人缘不好哦。 不是觉得小时候觉得上学很烦啊，上学不好玩啊，我又是乖宝宝，就是有的同学会觉得说哦很累，第一堂课请假或是干嘛干嘛，我就不是啊，就是会乖乖上学啊。 大家大部分都乖乖上学啊，大家都乖乖上学啊， 大家都很乖嘛，就大部分我们都还是好人，就是很乖的老实人啊。 啊， 你就不是老实人 啊, 啊？ 嗯，我是老实人呢、欸，说什么？ 反正那种小孩子会做的傻事我都做过啊，会想要把眼睛搞坏，想要戴眼镜，巴拉巴拉等等之类的，我都弄过，都来过一轮。我就是傻孩子， 真的很傻哎、欸。 或许放弃思念没那么快，金鱼的眼泪。 哎，养金鱼也跟妈妈吵过，我养鱼，我养鱼，哎，养过一只也死了。 鱼真的蛮容易被养死的， 就是后来你发现鱼真的是要给它一个好环境。其实养鱼我觉得不是一 比养哺乳类难蛮多的， 而且其实很花钱、欸、就是你要给它那个、嗯、我不知道那个专有名词，你要给它一直有那个循环的氧气、嗯、然后你还要看有些鱼繁殖太多也不行，那环境会糟掉、嗯、然后不是小时候你去书局就是有一缸漂亮的那种哦，好像还有花瓣的那个鱼缸、然后里面养一只鱼，还在那边游来游去。我还想说，他应该会陪我念书吧，就放在我的书桌，跟我一起 study。结果他就 翻肚， 对。季家松《金鱼的眼泪》，周小姐，天哪！我旁边的同事咳到肺都要咳出来了，我该怎么办？ 赶快戴口罩，你只能保护自己啊。 是的，嗯，如果你真的那么有心，就是你自己戴上去，也给他一个吧，嗯，双重保护。刚刚说到小时候做了很多傻事，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很淳朴，傻傻的往前走，就像鱼一样啊，一起游一起游。但现在你可以有更聪明的选择，今年参加大学学测高三生请注意，想大学毕业就同时拥有国外及台湾双校学位吗？想让自己大学一毕业就具有美澳及台湾就业优势吗？来，飞碟与逢甲大学在3月16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将举办一场2+2双学士专班说明会，与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 澳洲， 对，少了澳洲两个字。嗯， 那这个 program 就是前两年会在台湾念，那后两年呢，就是你选择你要去美国普渡，你要去加州的 San Jose， 还是你要去澳洲的皇家墨尔本 Melbourne。那毕业以后呢，你就同时可以拥有两个学校的学位。 以前呢，在选学校都会说，可恶，在家里待了那么久，我要离家越远越好。啊，这个选择绝对是很远的， 非常远。 后两年你可以到超远的地方。 Yes。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这个2+2双学士专班，这个说明会就会告诉你很多的细节。那因为场地的座位是有限的，不是那种开放的啊，超多人都可以进场。所以呢，如果你有参加今年大学学测，然后或者是你是同学的家长、爸爸妈妈们想了解的话，你可以马上上 飞碟脸书粉丝团，然后在粉丝团那边呢有一个活动，就即将开始、即将举行的活动，在那个活动里面有个表单，你可以填 Google 表单。 嗯， 另外呢，或是你也可以打电话过来02-2369-9630，直接用电话线上报名也是可以的。睡觉，准时

我知道，你知道，我们舍不得。你知道，我知道，感觉都被浪费了。我还想着等哪里呢？太多时候忙着生活，爱变成了习惯。让时候让我们都孤单。对不起，我又不在你的身边。我想挽回那些时间，牵我牵我你的手牵。 所谓的爱来自于宋宁小雨。2:55，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妹妹， 我是马克。 待会要进整点咯，进整点是不是你该喝水的时间、 yes. 上厕所的时间、 yes. 拍拍同事请他戴口罩的时间呢、 yes. 鬼鬼 I love you。 At first I didn't know my life is gonna be changing completely。You gotta believe me. At first I didn't know my life is gonna be changing completely. You always better me. I love you. Can't figure out a way to say it. Can't stop feeling this feeling. I need you to be around me when I'm lonely and to love me forever. 首次决策五选四，六个志愿怎么填呢？ TKB 征战落点系统采用即时大数据掌握落点，追踪校系，加入粉专500组免费 VIP 序号，助你金榜题名，个人申请逆转上榜，初审面试交给征战， 快搜寻即时落点， 给爱第二个机会。来自台东的阿强是一个猫头鹰男孩，从小父母离异，跟着爸爸一起生活，总是一个人在家，没有人陪他说话，更没有人教他如何处理心里的伤痛。 所以不开心时，阿强就会发出汪汪汪的猫头鹰叫声，来抒发心中的情绪。四年级的时候，阿强加入爱基会补救教学班，在爱基会细心陪伴下，情绪越来越稳定，不再发出怪声，和同学也成为好兄弟。他原本只有小学二年级的程度，现阶段已经有小学六年级程度，在球队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也代表学校出赛。用爱帮助弱势孩子扭转命运，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们是有感觉， 搞不懂属于你的祖先叫什么，气还要听你解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全台群众斗殴频传，行政院长苏贞昌主持第一次治安汇报，讲了重话，不容许特种店斗殴，如果斗殴就在店门口，换掉地方警察局长。国内不少知名特种店家的台中市市长卢秀燕今天指出，要改革，要指责，也要解决问题。中央7000名警力代拨到地方，希望中央尽快任用纳入协勤，才能有助解决地方治安问题。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指出，苏贞昌是以自身曾经担任地方首长的经验为例，认为地方政府的警察局长和分局长在维护治安的时候必须提高警觉，加强维护治安，希望弥平不必要的纷争。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并案审查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伤害罪章的部分，朝野立委达成共识，伤害罪调高刑度到5年以下，基于义愤使人受伤或重伤，提高罚金金额到20万元。现行刑法第277条第一项规定，伤害人之身体或健康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行政院和司法院的修法提案版本是将刑度改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法务部检察司长王俊立解释，这样的修法主要考量现行伤害罪和妨害自由罪、窃盗罪的法定刑相较显然不足，伤害人的身体跟健康确实应该提高刑度，也赋予法官较大的量刑空间。另外，现行刑法279条规定，当场基于义愤犯下了伤害重伤害者，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行政院和司法院的提案修法版本为罚金金额提高为20万。民进党立委段宜康询问何谓义愤，如果基于报复心理或者是私行正义算不算？法务部政务司长蔡壁仲解释，义愤指的是客观上一般人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况，而且必须符合当场的要件，如果过了几天才犯罪或者是乡民正义就不算，这是事后行为。最近各县市高中以下学校校长都在遴选，台北市复兴高中校长郑雅芬竞选连任，校内教师会赞成，家长会却反对。教师会和家长会以及部分支持郑雅芬的家长今天在校门口轮番表达诉求，结果两派人马推挤口角，还有远警到场关心。教师会指出，郑雅芬在校4年很认真，任劳任怨任毁谤，而且今年新课纲上路，不希望学校阵前换将。不过家长会认为，与复兴同等级的明伦、中正和阳明高中升学表现都比复兴来得好，希望由新任校长领导提升升学率。

歌曲，也不是没有地方逃命。蔷薇有些无力，哭泣如此的没有诚意。不要跟我挑衅，杀了我也不要紧，反正也没有人伤心。别在你面前虚情假意，款款深情。我知道你觉得我自闭，觉得我很臭屁，废话太多根本没有意义，只是我没停改过自新，随时一见钟情，永远尝试新方法投射我自己。你觉得我自闭，觉得我很臭屁，废话太多根本没有意义，其实我没掩盖过自信，随时一见钟情，永远尝试新方法谋杀我自己。你觉得我自闭，觉得我很臭屁，废话太多根本没有意义，其实我没掩盖过自信，随时一见钟情，永远尝试新方法谋杀我自己。 他是小虾，这一首无能为力。 面对病毒我无能为力。 你可以 do something。 做什么？ 你可以杀死病毒。 怎么杀死啊？刚刚有人在录音间就是拿着酒精朝我狂喷我觉得被次等对待，我不是很开心。 我没有朝你狂喷，我是在你旁边画一个那个阵 N 把你困在里面。时间来到3:11，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还在用复古的收音机吗？你还有办法背出那些台北 FM 92.1？ 可以。 请。 苗栗、中港西，还有花莲及台东都是 FM 91.3。 是的。 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还有宜兰的北宜产业电台是 FM 89.9。 嗯。 云林嘉义民生总光电台 FM 103.5。 啊？ 错了， 云林 民生是多少？10多少？ 是10吗？ 90.5，90.5。高雄南台湾之声 FM 103.9，宜岛的澎湖 FM 89.7，啊，90.5啊。 说可以好好加强你的免疫系统啊，这样就比较不容易感冒。 怎么加强？ 他这个建议我不太确定，他说泡澡可以杀病毒，但我确定当一个人他在不太舒服的 时候，已经感冒的时候是不行的吧。 泡澡是不太适合，泡澡可能是你觉得可能快感冒了，你泡个澡好好的流个汗，然后让体温升高，好好睡个觉有用。正在感冒， 我已经有了，我要怎么办？已经有了。 之前听众也有建议啊，就是葱白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葱白是什么？ 就葱的白色那一段，就是你可以 生吃哦。 也没有啦，煮汤煮粥啊，那个对身体蛮好的。 真的假的？ 你搞给 Google， 你就把帕奎利的 AirBook。 可是好，就是以喉咙方面来说，你只要吃葱就是对喉咙不好啊。你说说。 可是你如果不是吃那个葱，你煮那个汤了，那个汤喝了也不好吗？ 嗯哼， 真的吗？ 看我确定性的眼神，真的。 其实你现在在病毒的攻击当中，你的眼神充满了不确定性。 真的假的？ 你的讲座没有办法说服人心。 怎么会这样？ Oh my god！ 我收到个好开心的讯息哦。 怎样？ 贵宾您好，您订的腮红已经到了，请来取货。 Yes！ 回家的路上。 有人说是葱须是关键，葱、下面那个须须，葱、的几张葱须，因为葱白是让它有甜味来源，可以增加免疫力、然后已经感冒的人还是可以喝。但是如果你说就是你还要顾虑到你的喉咙的话，对，没有麻烦。 嗯，对啊。 是十三天嘛，我们每天都会在你身边哦，飞碟电台每天都陪着你，十天又三天，来自于陶静桃子姐。天气不好没关系，听听开心的歌让心情好，来自于刘若英的风和日丽。有人说什么什么收到简讯，你收到腮红的订货单了，什么？哪一家？色号是什么？我订的是那个。 有这么饥渴想要跟广播女神用同样的吗？ 没有，可能想说什么什么色号那么缺，这么热门，擦起来会很漂亮吗？我订的那个是那个。 大家都是金鱼。 我们就是很常在某一个，在股市里也有很多鱼啊。 对啊。 快鱼吃慢鱼，大鱼吃小鱼。你可以当一批快鱼的，欢迎你在早上六点到七点， 对， 还有晚上的九点到十点加入飞碟电台，希望你可以当只快鱼。哦，回到我的腮红，我买的是那个品牌叫 Mina， 就那个 日杂的那个 Mina 吗？ 不是，它数字是1233，三 I N A， 可是它就是念 Mina， 它好像是一个西班牙牌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调皮。难得生命里有过你，难得有你可以让我认得记得值得，难得一年总有一天我的好天气。谢谢非常多热心的听众朋友们，都担心我们讲座老师的喉咙，蛮多人都是推荐可以喝热柠檬的，热柠檬水这样， 就是不行啊， 他们说那个是对喉咙好，哎， 那个都是偏方的，不行啊，所有的果酸都不行，什么冰糖炖雪梨啊这种也偏方不行。 可那个光宇哥不是之前也喝过， 啊， 说蛮有用的， 所以光宇哥咳了很久啊。 听说明天要是一个好天气， 有人说，哎，你不能讲品牌，没有讲色号，分享到一半，这蛮过分的。其实是因为我订太久了， 忘记了。 150还是105啊？就是这15这几个排列组合吧。 501， 我确定不是1150或105之类的啊。

誓言，不要任何人了解，为了你我也可以背对全世界，就静静看你流泪，那也很美。花雪花飞飞了满天，碎了一地也是可怜，留在三月那一天，我永远的妹妹，抹不去的你的眼泪，换不回的那些时间，我们前世的约注定今生无解。 他是翘班 DJ GJ 蒋卓嘉，黛玉。 我是病猫 DJ 马克。 我是 药效过了的病猫 DJ， 现在在发寒的马克。 哈。请问马克玛丽，你们主持越久，可能有模仿啊，或是会使用的声音角色就越来越多啊。你在切换的过程当中会有困难或障碍吗？比如说你一下要当欧小柔，一下要当萧敬腾，一下又要当柯P，一下要回到你自己，有时候模仿一下 Jeremy Lin。 对， 有困难吗老师？ 不会吧，而且这个问题应该问真正模仿高手、啊、 因为重点就是我们根本没有认真在模仿。 吴、啊、玛丽很厉害啦，吴玛丽的模仿真的蛮强的，她可以抓到一些很细微的韵味。 但这个的确是可能要问，比如说刚刚有说到小虾陈大天、豪平是不是没有很多角色啊？还有谁会有很多角色要切换来切换去的？ 张立东啊。 张立东他模仿了谁呀、 啊、哦，他现在已经不走模仿路线。 张立东模仿过谁呀、啊？ 卡古， 张立东模仿方顺吉，只是单纯因为他长得像方顺吉，也不是说他有。哎、欸，我没有想过他有模仿谁。哎，台中市长胡志强，他会用胡志强来报一场 NBA 球赛。 哦， 其他我就没什么印象了。 郭哥郭子乾吧？ 啊，对，这应该问 陈汉典。 哦，应该问问他们有没有切换困难症。 因为前一阵子看到就是《封神无双》，然后就是请郭哥上节目，然后就把郭哥以前那些就是压箱宝，比如说台铁站名啊，然后抓蛇的卖蛇的台词啊，全部讲一次，然后还有一些新生代的，就是也要来做模仿。可是你可以看到功力的差别差非常多，就是那个模仿那个精髓跟那个 经验值的累积，这样吗？ 其实说出来就是一个像跟一个不像啊，就是这样，对啊。 有印象，我模仿 Maggie， 怎么可能？ 怎么模仿啊？ 我没有模仿过 Maggie 吧 ？Maggie 蛮难的。 Maggie 就是他只会拉，因为我是 Maggie，、就这样而已啊。你要不要现在下班回家休息算了？ 啊？你有感觉到我变得很没有活力吗？ 对，对，我觉得你的眼神死。我不会跟人家讲你离开，这小时还是给你钱的。我们就是， 你不会跟人家讲，现在大家都听到啦、 啊。我们是跟空中的大家讲，可是我们没有跟办公室的人讲啊。 哦，办公室的大家也都在听啊。 你就呈现那个当兵那个网子匍匐前进，你就这样啵啵啵啵啵，然后爬到那个去搭电梯离开，没有人会发现。现在36分， 30分钟还好吧？我撑得住。 哈、啊， 为了钱啊？ 不是，我是怕你撑了这半小时，明后天跟大后天 死掉， 害到自己。下来的事情我也是措手不及。 Baby sorry 我就是个外人迷，他们都自动给我 whisper 不愿意，下次我会小心懂得保护自己，不要让你一次一次又一次。 有一个我非常想模仿的、啊、刚好看有人提到，可是这个我真的是学不来，有可能是我听他的东西太少，然后加上那个真的是太难了，就是 Melody 哦、 那 Melody 那个腔 ABC 非常有特色。哇，我现在连要讲都讲不出来，因为我太少看他直播了。叮当 MP 他说你没用，一公里无啦，一看你无。你觉得你是一个正面思考的人还是一个负面思考的人呢？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是很迷那个阿妹 talk， 然后我有跟马克说，有一次他们有一集分享的邀请来的来宾就是全部都是负面思考的血型、嗯、所以在场8个就是你看起来气场非常的弱的人，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主持人还会说，哎、欸，不好意思，你们在上节目，是不是有人打给你？ 哦， 谁打给你？ 哦， 谁你接。 手画一个心情，阮有啥物话拢想要对你讲，想要甲你斗阵，阮唱出的歌唱袂互你听。不管恁心存下手重，甘愿陪伴你的世界，卖个讲你望到美丽。是我想爱和你，爱你爱的死心塌地，不理就不关起塌地，爱是想你，问我爱定该咖喱，尤其咖喱去吃咖喱，我一样会咖喱，爱你爱的死心塌地，不理就不关起塌地，爱是想你。 我刚刚说到了负面思考的人跟正面思考的人，然后呢，当然现场有邀请一个就是自信爆棚，当然那是他的路线，他就是什么都打不倒我，我就是超帅，我超好笑，我超幽默，我超有才华。他们在讨论说，关于做梦要做噩梦好还是做好梦好？ 哈，这什么问题？ 就是在讨论，就是负面思考，就觉得说，当然是做噩梦比较好、 啊。为何？ 你做噩梦很可怕，你醒来就哦，还好只是一场梦。 哦。 可是你做美梦这样醒过来是？ 哈，是美梦， 一场梦。然后他们 kick 跟能量都很低、 嗯、 然后就会分享自己做的噩梦，然后就很可怕，自信爆棚，就说当然是要做美梦啊，那些你在现实生活中体验不了的事情在梦里都尝过一回了，好棒啊。然后你知道他真的是讲话，他旁边就是有太阳在闪闪发光、欸、我觉得那个能量的流动非常的奇妙， 能量真的是 存在的， 真的就其实千万点点的2周年追思纪念会， 嗯， 就其实我们到2月底都还没有生出来，其实到3月初我们都还不知道做什么啦， 嗯， 然后今年我就觉得 可能就这样过了， 有点没有想要办这样子， 嗯、 就觉得蛮累的。然后可是因为就最近我在 Netflix 上面看那个 I'm Not Your Guru， 就是 Tony Robbins，、 嗯、 全球最强的激励讲师， 嗯， 就是看了这几个，然后在 Netflix 上我还看了几个，反正都是跟就是激励有关系的一个纪录片，叫做《鲨鱼》。 嗯， 就是鲨鱼而归的那个鲨鱼、 嗯、 然后英文叫做 losers， 嗯， 对，然后这些都是很正能量的东西，你看这些东西你就是 你有被激励到， 就是有 motivation， 就是你会被推着去做这些事情。 嗯 嗯， 所以意思说，如果他现在觉得他现在能量比较不强，他有 Netflix， 他可以去选择看一些、 啊、 你刚说那一些、 啊， 都可以让你变得更加的 正面对。 去吃咖喱，好像是咖喱哦。咖喱还要上面打一个就是半熟不熟的蛋，然后这样拉这会。颜爵爱就是咖喱，和你在一起，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个星期五。 嗯， 还有每个星期四，还有每个星期三，还有每个星期二，还有每个星期一的下午2点到4点，在空中陪着你。周末还有重播跟你在一起哟。吃卡搞啊，他是 Sharon 关诗敏，快递甜心。到负面思考艺人，其中有个艺人呢，就是他皮肤很不好，有很多坑洞，坑坑巴巴的那一种，然后那也是他个人的谐星特色之一。他就说，我去看牙医要补牙的时候，我心里都想，牙医看到我的脸，应该心里想说，比起补牙， 你应该补脸吧。 对，他说为了安抚医生这样多余的想法，我在躺下来之前都跟医生说，放心，我在做我皮肤治疗的，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放心补我的牙。我就心想说，也太夸张了吧， 这是他的搞笑段子吧。 对，就是关于补的段子，他可以把它这样串在一起，然后就是煞有其事，好像很认真的在分享，我就觉得 真是太厉害了。明天隔了很久呢，就是综艺三国志要录影了、嗯、我们从年前休息到现在真的是蛮久没有见到大家， 一整个月 可能有到一个半月哦、嗯、所以我现在变得很白，我就很珍惜我现在还很白的时光。今天看到明天的主题叫做呱呱挑战赛， 干嘛要吃青蛙汤哦？ 想说是跟赵哥有关嘛，但一切都是谜，我们只知道主题，我们其他都不知道。 有可能会邀请呱吉去上吗？ 议员有这么议员应该很忙吧。 很刺激，看过都不怀疑，故事还没到结局， 痛时任徐怒礼， 其实你们爱我，我愿意。 喂兄弟，我们年纪活得要有意义，粉丝才会疼惜，不要皮不要混不要乱不要急， 那我一定没有办法活下去。 喂， 我们练身体，我们不放弃，我们快断气，唱到你们满意。 唱歌 什么歌？ 跳舞 什么舞？ 数到一 数到七， 今天开始你们要不离不弃。 喂，没有人给啊， 我知道我玩人民， 有钱人都没出， 跳舞跳到快没力， 老骨头拼下去， 唱歌都对不到听， 假装是 R&B， 只要你愿意我更卖力。 1, 2, 3, 4， 我们一定会努力，尽心听男孩爱你。 前幕后都很用力， 不要吵不要闹不要哭不要叫， 用了钱你还说不好笑，哼，人生苦短何必在意，放下手中万歌的遥控器， 各位网友还有乡民， 一定努力努力用力用力，我们爱的就是你， 加油。 我知道我玩人民， 有钱人都没去， 我们唱歌很有趣， 听完唱歌了解， 前十年靠的是币， 后十年靠打币， 即使再疯一点我愿意。 我希望我玩的你 没事没事没事， 开演唱会去不去， 一次一次一次， 把我放在你心里，我一定喜极而泣。 我希望我玩的你， 哦，我是刘德华， 这一切都是天意，我不是个万人迷， Thank you. 这一切都是天意，我知道我万人迷， 你们两个是什么咖， 这一切都是天意。 静谍放送， 韩国最强练习生，国际团队打造，十八岁强打甜心 Amanda 王星辰首张 EP 梦托邦，三月一日奇幻梦想正式启航。首次引进韩国最夯迷你音乐卡 Kit 加写真，打破 CD 框架，收录中文韩文歌曲。激荡现实世界，用感官开启全新的一天，属于今天的故事正在发生。It's a new day. Luxion 感谢您一路相陪， 现正推出 U6 智慧酷炫特仕，旧换新限时优惠75万9起，超给力！ U5 特仕车旧换新只要58.9万起，入手再送行车记录器等6项好礼，总价超过69000，还在等什么？快到 Luxion！ 嗨，我是陈文茜，在这个时代，我想更靠近你，靠近你的心声。每周三中午11:30，我第一个网络节目就在 Yahoo TV 倩问，我们 Yahoo TV 见。 最有价值的留学就在逢甲大学2+2双学士专班，与美国普渡大学、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澳洲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毕业可同时拥有2校学位与海内外就业优势。3月16号上午10:30，千万别错过飞碟电台为您安排的逢甲大学国际学院2+2双学士专班免费讲座。报名请上飞碟官方脸书粉丝团或电洽23699630。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是 Cindy 曾云欣。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来自孤独的小岛。 可爱的曾云欣，最后就要听他的歌曲，这一首《温室花朵》3点53分。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You are awesome， 你今天非常的厉害， 谢谢大家。 跟大家说声拜拜。 你需要什么？跟爸妈说，要常常回来哦。对感情失落，为经济烦忧。低不下头，想独当一面的我，犹豫不决的走，我继续向前走，其实有点不好过。原来我是温室里的花朵，我知道天外的轮廓，是家人的独宠，是任性的顽童，我像温室里的花朵。睡觉总是睡过头，大错常常大错，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往东往西的我，对感情失落，为经济烦忧，低不下头，想独当一面的我，犹豫不决的走，我继续向前走，其实有点不好过。原来我是温室里的花朵，不知道天外的轮廓，是家人的独宠，是任性的顽童，我像温室里的花朵。心在中呵护我，等台风来问候没大雨的滂沱，因为有温馨的小窝。就是温室的花朵。